北京时间8点整。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这里。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这经济张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 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 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乐淘，大家早上好啊，好久没跟大家又见面了。 哎，是的，那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吧。 嗯，好，没问题啊，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嘛，收听收看方式、啊。 普及一下，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哎、嗯，没错，我们这个青年广播呢，不仅是可以听，而且呢还可以看。 是的， 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不方便看的话呢，您可以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呢您想要视频的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呢，您可以像一梦刚刚说的那样，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感兴趣。 哎，没错， 就是一起聊一聊我们最近特别爱玩的短视频。 嗯，没错，最近这个抖音啊，快手啊， 对， 火得一塌糊涂， 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全民抖音、哎、全民快手。 哎，没错，各种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也都是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是的、嗯、那我们也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专门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短视频的、 哎、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吧。 嗯嗯，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短视频从业者周威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嗨，大家好，那个青年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周威，然后从事短视频工作、嗯、目前也是在做一款短视频产品。 嗯，好，还有另一位呢，是我们的快看互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短视频的 MCN， 资深从业者卞春山先生，欢迎您。 啊，那个大家好，我是卞春山。那个说资深有点这个， 为什么说到了资深？刚才卞老师笑了一下， 资深有点严重了，确实是做了很多年的短视频。 嗯。 嗯，那首先我觉得今天请二位过来，就是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短视频的知识。我们聊一聊短视频，今天的高度很高啊，我们聊聊这个短视频的前世今生啊。这个先问一下卞老师吧，就是我知道卞老师刚才说了，这个资深的从业人员一定是做了很多年了。那从您看来，这个短视频也是在这两年开始火起来的，从一开始的快手到现在的抖音，然后无数的短视频的 APP 也是。也都这个蜂拥而上嘛，然后大家都在跟这个风潮。那你觉得短视频这个形式它的优势点在哪儿？ 其实 就是从生理来讲呢，就是我认为短视频，现在短视频它火主要是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 嗯哼。 我觉得是从这个我们传递信息这个角度来讲，最早呢我们是传递的是文字， 没错， 是 text 点 text， 就是给你个文件是点 text 的格式。 嗯， 再往后呢是声音，就是我们后来微信的语音聊天。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或者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它就是一个 video， 就是我们未来交互的方式，信息交互的方式更多的是这样的， 以视频的形式， 对，视频的形式。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的刚才提到的这些平台，更多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叫社交视频这样的一个承载方式。 社交视频， 对，所以之所以全民都在用，这是一个就像之前微信很火一样啊，就是你不用，你的周边的朋友都在用， 对， 这是互相传染、互相感染的这样的一个。 您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意思就是，不一定是通过这个视频来社交，就是不是我发个视频给你，你发个视频给我这种社交方式，而是线下的这种我们朋友之间的聊起来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的这种社交吗？ 其实坦白说不是，就是社交视频呢，就是它这个在线上，就是可以的。我国外有一个平台是叫 Snapchat， 我估计国内好多这些视频都是借鉴了这些。Snapchat 它就是它的核心在于 chat， 就是在于聊 交互 聊天， 那个聊天这样的概念。国内的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叫 chat 这种概念，但是它更多的这个我认为之后的一个聊天的方式，一个交互的方式是视频，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到这个层次。目前呢是我发一个视频，就是关注我的人都能看，还是一对多这种感觉，这是我的一个小的理解 想法。 大家周老师呢认为这个短视频的优势点在哪？ 我个人觉得，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都是在这圈里混， 也是资深从业者。 没有，然后主要就是觉得短视频这块，首先第一点能够展示个人的一些生活，这是能够就是最接地气的。只要是有手机就能够拍出来。然后像现在更多的都是小哥哥小姐姐的展示。 对， 然后还有一种呢，它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可以把个人的这个想法，就我个人比较优秀的点，然后表露出来，然后让其他的那个小伙伴们看到，或者说其他的陌生人看到，然后觉得哎，这点可能哎，我也可以，就模仿性的互动。然后这样呢就变得就是特别的接地气，然后就等于都可以玩，并不是说像最开始直播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才艺，我会唱歌啊，会跳舞啊，会怎么样，然后变成短视频这块可能就是几十秒的展示就好了。可能也有专业的，比如像一些 PTC 的内容进来，然后做成这种精简的视频，也是 OK 的。我觉得未来方向还是非常明朗的，然后现在也是遍地都是短视频产品嘛。 对，没错，现在遍地都是。 对，刚才周伟老师也说，就是他这个视频很接地气，就是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像明星啊这种大火，就现在甚至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就因为短视频的这种方式然后火起来，或者是出名这样的一个形式。 他把这个素人搬到了一个舞台上。 对，没错。 那您二位觉得这个短视频这件事情，就是关于短视频这个形式，因为刚才这个春山老师跟我提了这个社交交流这一点，我没有很明白。因为你看这个短视频，一般我们平台上发上来一条视频，底下都是评论的，那社交的属性就是我认识你，你也要认识我，这是一个社交互动嘛，它是一个互动属性嘛。我没太明白这个春山老师刚才跟我说的这个社交属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就因为只有别人看到你，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评论，但是呢就是你们是怎么进行社交的呢？ 其实我刚才提这个呢，可能就是没有太说的特别具象啊，就是社交这个概念，它目前是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熟人社交，一个是陌生人社交。像你微信的那个大部分加的都是熟人， 没错， 对，他都认识你。但是陌生人社交呢，基本上就是基于你的地理位置，基于你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关系网络这样的一个，就是陌生人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 就抛开社交这个来谈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是聊短视频嘛，就是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短视频它目前呢，我认为它目前的一个优势点在于，就是你可以拍很多次，就是你就是一个个人来讲，你可以拍很多次，挑一款自己最满意的上传。 对， 这个你看，今天咱们是在直播，就直播我说错了什么的就 没有办法 改不了， 对，没错。 但是视频跟直播的区别在于，就是你可以把你拍的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包括我们现在 PGC 做的内容，可能就要重复 的 NGNG 好多次，最后弄一版最满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他上传的内容都是自己最满意的，甚至就是人表现最好的一面。所以对于每个人，他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别人看到你也是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一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短视频 陌生人的社交方式， 对，一个点。 这展现出来是最好的。 是。 那我们之前一梦也准备了几个短视频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在网上爆红的短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陆超，蔡徐坤，加油加油，明天会更好，加油加油，快乐每一天，祝福你蔡徐坤，好样的，真好。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有一家卤肉饭在安定门小吃快餐热门榜排名第一哦，好多明星都来这里打卡。今天晚上九点，跟着队长一起去南锣鼓巷看你这家好吃的卤肉饭。 的 头发里有小白雀，最害怕大灰狼。 头发里有大蟒蛇， 看得人心发慌。 头发里有海鸥， 在对你耍流氓。 一个木马做我的小公主。 别卖萌，拿你说过门，再不能去，说没有，说到这儿了。你别卖萌，妈说过没有，那不能去啊！你别卖，你不要卖萌，那能不能去？妈跟你说几遍了，你不能卖萌。妈说到这儿，那不能去了，知道怎么办？ 这个我发现短视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很随意，觉得拍的就是，尤其是第一个那个是什么？为什么那个会特别？那个是特别火的吗？ 特别火，就是他现在在那个在抖音上面非常火，就是陆超嘛，就是真好哥，就是他 真好 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对， 边老师知道是吗？ 真好，对对对， 真好， 就是他开始，从他开始盛行的。 今天真好，然后两位老师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好， 对， 是吗？然后我应该换个那种发型，然后露半个脑门在外面，那个觉得像清朝的，是吗？ 对， 大家好，我是陆超。 几个短视频， 你又放了一遍。 哦，不好意思啊，摁错了。就是这几个比较火的短视频吧，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有比如像这种美女啊，还有这种搞笑的，还有美食，还有这种小孩儿这样的比较可爱一点的，就涉及到不同的一些方面，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你看除了那个打卡南锣鼓巷那家美食的那个，它是有剪辑过的。 对对对。 这个成分在啊，然后别的我觉得除了那个女孩跳舞的那个，别的都是特别生活的，而且那个真好，就是就这么拿着手机录的， 对对对， 然后甚至好像还没有加美颜吧，然后就 啊不，他加了 、哦、加了是吧？好、哦，然后就美完了以后是这个效果的是吧？ 对对对， 啊、好的好的，然后就是很简单的这么拍摄，那也有很多抖音上很红的是那种设计出来的，就是因为你做一个平台，你肯定一开始要有内容嘛，有内容才能吸引别人去看，所以说这个平台的创作团队他肯定会精心策划一些短视频啊一些内容，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些火。 对， 那您二位是怎么看这种事情呢？就是策划的没有这个草根随便拍的货。 对， 那个像刚刚几个火的，比如像小姑娘的一个跳舞，对吧？很简单，很生活化。然后像刚刚的一个大叔在那儿，对吧？你好， 真好是吗？ 真好，对。然后像这种是大家看起来首先都是没有什么难度，而且有很高的模仿性，就我可以模仿。然后还有一种呢，它能博我一乐， 这种的， 是博眼球， 是预算后续的快餐式的。 我可能看到这个，我就会分享给朋友。哎，这个好搞笑。有的人是用觉得它有意思，有的人觉得它是恶搞，有的人会怎么样？他有自己的心理，然后通过自己的那个个人的这个主观印象传达出去，然后传达给，比如我传达给乐淘，然后呢，你的想法可能跟我又不一样，然后这样呢，就等于传播出去的东西可能就是会有多数的变化嘛，然后。这样的话反而这种视频然后可能能出爆款，像你刚刚说的，像美食类的，对吧，像饭生活类，这种类的短视频都会要有精心策划在里面，至少他要找一家店，知道这家店的特点，他是 那是不是算是做广告，那是不是这家店拍的，因为我现在好像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有那个看到这个餐厅门口放一牌子，说在抖音上发我们店，然后点赞超过多少，我们可以打八折呀、七折呀、六折呀什么的， 这 种营销模式。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店里的营销模式， 一个营销模式， 它就相当于是借抖音火这个点，然后来宣传它这个，对吧？就是有很多人年轻人爱玩短视频，然后可能他拍摄完了发到短视频平台，然后呢，相当于帮他们店宣传了嘛，然后他们店宣传的同时，然后店主给他一些小的福利， 对， 然后这样的就相当于是店长很聪明，店长很聪明。然后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就是像那个美食类的，包括未来就是有一些会做成更优质的剪辑的这种东西，它反而没有说做出爆款的那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众消费更多的是。就是这种平民化呀，这种东西多一些。然后你如果做的特别精致，然后有一种我只能去欣赏，我欣赏，但是不能模仿，可能心理就不一样。你要像我， 像这种这个可以模仿的那个，大家可以参与进来， 对，参与进来互动， 一起合拍， 对，因为现在都是话题性嘛，就所有平台基本都是这个模式。然后其实我觉得未来肯定要打破这种模式，它会往上升，升一个层面，不然。总是这样的话，就觉得 就文化总会被淘汰。 对，他娱乐就是太泛了，然后没有那么专业，就是这样。我觉得， 就刚才周老师刚才说，就是像这种美食的这种精心策划的，其实确实也是挺吸引人的。 就是美食 的这种东西是挺吸引人的，因为当时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家店，也是北京的一家特别好吃的店。然后我当时看了他那个宣传之后，我就好喜欢，然后第二天我就去吃了，我真的自己去吃， 就真的去打卡了，是吗？ 对，就在三里屯那边。 那我发现这个从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做的这个广告效应，有的时候真的很省钱，它比在电视上做要省钱很多，它属于平民广告性质， 对 对对， 就是你不是这种央视一个大广告啊什么的，然后这种很多钱的大企业在做， 真实， 对， 它很真实。但这个人他是如果是托呢？就是真实，就是我的意思是这个真实性在哪儿？是他真的是，比如说我这个店长啊，然后我今天我就拍我们自己家的店，然后我拍了这么一抖音发上去了，然后做的也很精美，然后拍的这个食物看起来很诱人，其实就是店长发的。 对，但也有可能是那种美食博主啊这样的 啊，对 对，对我因为我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美食博主，因为他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就小店、有小店，有那种比较好的那种店都有。 原来如此，我发现这个广告形式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也是这个短视频的一大优势。 一个优势， 它的广告很便宜， 对，它可以实时就 随口就做， 随 口一说， 有可能 暗示你一下。 对，因为好多就是如果安利出来的东西，感觉 要比这个电视上看到那个大广告要 对对 对， 就像咱们个人来讲理解也是，哎，他吃着的同时就随便说了，哎，这个很好吃，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 对，这种就很随意。然后呢，大家也会记住这个，就是他等到这个时，就到时候他来这个地点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就会想到，哎，那个好像之前看到有主播分享过，然后就会过来 尝一尝， 对，就会尝，对，我觉得。 那这个二位觉得这个短视频，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爆款啊，还有这个精心策划，那你们觉得就是一个优秀的短视频，他想火？因为有好多拍的不火的嘛，我也是记录生活，但是我的生活好像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别人觉得没意思呢。就是你们觉得拍一个优秀的短视频，可能 是 记录生活的，都有哪些条件呢？ 这个，其实记录生活的这种，现在很多视频、很多平台都打出了记录美好生活的这个 slogan 啊。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至少有一些几个点吧，我认为一个稍微优秀一点的短视频，要么就是有颜值，要么就是有意思，要么就是有绝活，这个这是我们之前总结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这个短视频的业务跟很多平台有合作，也帮他们输出一些人，就是我们自己签很多达人，然后平台会挑一些然后入驻他们这个平台，当时就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框条条框框，最后我们给他捋出来大概就是这几个点。怎么理解呢？就是有颜值呢，就是你其他的都不行，别人 就只有你长得好看拍照就够了，是吗？ 你好看，然后那或者你很帅，或者说你腿很长之类的，就是有一些特点，然后有意思也是一个点，就是你 搞笑，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做过很多策划的，就是这种搞笑的那个小视频、短视频，还有绝活，就是你有一些才艺，就是说，就是这三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有吸引别人的地方，别人为什么 要 对、 为什么要看你？ 对、为什么要看你这个东西？再有呢，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是策划还是自发的？就在有这些的基础上，稍微再去推一下， 简单的推一下， 对，简单推一下，你就会看效果，因为你推这个视频也会有成本啊， 对。 然后如果你给他推，比如说几百上千的量，就很多人都看了，他的量就起来了，那他就是一个裂变式的、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过程。一个月前大概有一个叫。成都小甜甜，这个我不知道你们 这抖音是 对 这个一梦、 就是 这个 他就是非常非常快，然后就上千万粉丝了。 他是因为有颜有料还是有意思 呢？他唱歌的是吗？ 不是，那个他就基本上相当于接受了一个街拍啊，这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策划的还是就无意的拍了一个。 是说那个你认为男朋友每个月赚多少钱合适？ 那个姑娘是吗？就是只要带我吃饭就好，是吧？ 对 对 对 对， 是那个。 然后 我觉得肯定是策划， 他长得还不错， 我觉得 不错。 但是后来那个就是好多人好多网友跟风，就是说啊，我要辞职，我要去成都请这个 小 甜 甜 吃饭啊，对。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分析他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一他有颜值，第二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反转，就是我长得这么好看，我要找一个男朋友是不是得什么要求有房有车，高富帅的身高多少，但是他没有，请我吃饭就好， 就是和价值观有一个反转。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种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包括从业者都去思考的。 那这种算是无意中火的一把， 对，就是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 柳 成荫。 哎，一梦，这个男朋友一个月赚多少钱能养活你？ 这个不方便透露，私底下说吧。 因为一梦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忠实用户，然后我们一起看看一梦拍的视频。 好，可以，就是我没有发，就是太奇葩的，就是发了一个自己正常拍的一个抖音。 一起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爆款吧，之前在这个短视频上。 我给你就是对，就是脱手嘛，然后把这个手放在这里，把这个脸放在这个手这块，就显得还挺萌挺可爱的这个动作。然后其实我还有几个抖音，但是我实在是 就我想看的也不是这个，我想看的是这个一梦模仿秀的模仿宋小宝的。 对，我觉得这种反而我们会大家听众也会更喜欢。 好，那等一下我把视频发给那个导播哥哥，然后让他转一下吧。 放一下，好吗？然后到时候请了两位老师过来看一下。 就今天给你推广了啊。 好，那个我们第一节呢已经聊了这么多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聊我们这个一起爱玩的短视频。 嗯，我们剪一段广告和路况，还有整点的报时，我们稍后再见。 对，我们首先先放一首歌曲吧。 嗯，好的。 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 你忙把车看好，三五老民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 好的，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青年说。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陶。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在这个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今天呢，我们是来聊短视频的。 对。 然后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title 很短，叫短视频从业者郑伟老师。 好，大家好。 嗯，好，欢迎您。 然后第二位呢，这个 title 很长。 对，很长。快看沪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短视频的MCN 资深从业者卞春山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老师。刚才这个上半时段我们看了一些视频啊，然后刚才我有一点不过瘾的点，就是一梦之前跟我说我准备了我自己的抖音了已经，然后呢这个结果，因为我平时看一梦的账号，我是关注他的。一梦平时啊，就是恶搞啊、模仿啊什么的。结果刚才放了一个特别小清新的，让我很诧异。不是我平时认识的他，所以说我说你赶紧的把你那些这个存货都赶紧拿出来。 好，给大家 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不是符合刚才卞老师跟我们讲的有颜、有意思、有才艺啊？我们一起看一看。 好，天啊，放自己视频。好， 服务员，欢迎光临。 嗯 哼，哥，点点啥？ 冷冻数九的，不着急点菜，天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有茶水，免费不？ 免费。两壶龙井。 没有。 毛尖也行。 有毛豆。 泡毛豆喝呀。菜细什么菜细？ 面条细。穿的可细了，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海参炒面。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看自己的视频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很尴尬。 这个一梦的这条视频，然后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还是点击量很高的，然后这也是小 V 了，是吗？啊，这是我们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小 V 了。那卞老师，你觉得这视频符合有意思、有颜、有才艺吗？ 其实真的是这个小视频短视频平台真的是给这个用户就是。自己创作内容真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嗯，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视频呢，虽然表演的是我们主持人，但是他的声音其实 是别人， 来自影视作品，就是说这个短视频平台给你提供现成的这个音乐库，或者说这种背景声音库， 嗯， 然后在你去对口型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嗯， 我们主持人首先颜值算是很高了，在这个视频里边，然后呢，其实他选的这个表演的有一点反差， 嗯， 知道吗？是一个美女，但是她表演的是一个很搞笑的、很 一个角色的反差 点菜的这样的一个， 嗯嗯， 所以在 主持人的这个所有的内容里边，这条应该是比较有差异化的，就跟你的那些生活化的或者说单纯的展示自己这个美美的这种小清新的这种是有差异的。所以 真的，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只要拍搞笑的就是点赞量特别高，就是只要我拍一个正常的我自己就是挺好看的，然后就也不是很就不是就反正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像 那 种火的这种，对，就是我很苦恼。然后我同学就说，我就现在想我是以后要走这种谐星的路线了。 就是因为你有反差嘛，好看的现在太多了，大家好像， 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这种平台的火爆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它的美颜效果特别好，它的滤镜特别好， 对， 它有很强大的这种视频美颜的功能， 是， 所以说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些就是比较高科技的功能，然后让更多的这个素人敢路径，对吧？如果要是说他可能没有这些，只是相机普通照相的功能，没有那么高清的摄像头，然后没有滤镜，没有这些变化，然后可能我不太想拍，因为拍出来的效果不是我最喜欢的啊、我看自己可能照镜子是一个样子，然后别人看我是一个样子，但是我通过手机，通过这些比如滤镜啊，然后什么这些效果出来的我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然后包括刚刚那条短视频，我觉得内容非常好，就是能抓点，抓点就是可能这个东北话本来就特别吸引人， 对，比较搞笑， 受众也比较高，对吧？除了可能偏南方一些的那个朋友，他可能听不太明白，但是北方的大部分都覆盖了， 对， 然后而且都特别的愿意模仿也，然后还有就是颜值肯定在了，对吧？颜值是肯定是第一要素，因为那个小哥哥小姐姐们看就是可能更多的都是你又有颜，然后又有创作，然后还有一些反转，这样就综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它不会不火，它可能不会那么火，但是它也不会不火，但是像一些泛生活的，就是比如像一些我就吃饭啊，拍一些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因为是有人喜欢这种，有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我觉得这个是点，可以以后多拍一拍，然后变兄这边 多拍一拍搞笑的事， 对，你们可以合作，然后未来在我们的平台，然后有视频这边去上线， 签到我们旗下，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他可以包装嘛，他可以包装，然后 完我在节目上就已经签了一个公司， 这非常好，非常好。 那这个这就属于自己拍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卞兄刚才说的这个公司策划的这种短视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剪辑过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哎，怎么走路的？你没长眼睛啊你？ 怎么是你啊？你不是说和他我俩一刀两断都？ 抖音。 等会儿，你爸爸呢？啊，爸爸来啊！快点，快点，使劲，推呀，推，使劲。 就是这个都是属于策划过的，是吗？我觉得尤其是第二个那个小朋友的那种， 对对对， 我觉得就像不露声色，就像是自己拍的，这个也是你们策划过的， 是 吗？ 是的。 嗯，第一个我知道是有简单的剧情，但是你也 是 找素人来演，然后演的呢也很有一种劣质视频、劣质电影的感觉， 尤其是那个背景音乐一放出来， 对，有一种这个劣质电影的感觉。然后我发现现在的策划好像也不是那种我要精心的策划呀、灯光呀、剪辑呀什么的都要特别的完美，就是还是需要您说的那个有意思就行了，有一个点就行了，表达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是吗？ 其实就是我觉得移动互联网这个是给很多这个内容创业者带来很多机会，就是现在你拍一个视频需要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你高端一点来说用一个 5D3 也就一两万块钱再加个镜头，如果你用手机的话那成本就很 更低了， 你看到的那个第一个视频就是有三个人那个是我们用那个专业一些的设备拍的，另外那个就确实你眼光很好，另外一个就是用手机拍的， 对， 但是它的那个有点在里边， 对 就是在 一分钟以内，现在的短视频基本上 都在一分钟以内， 而且有的平台就只支持一分钟的视频，就你只能传，当然我们有视频现在可以传这个三分多钟的，对吧？就是你在一分钟以内就要把所有的这个点都，或者包袱，我们相声里边说的包袱要抖出来了，我看了三五秒还不知道你这个要表达什么，这个用户就会关掉了，对，所以你会看到刚才那个第一个就是其实他们三个人不认识啊，然后你在路上撞了我了，你要是那个我说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不依不饶， 那 干脆 我 黑你 一下， 对，干脆我黑你一下，对，那是我们的一个曹导，曹导演，就是亲自导亲自上去演， 自导自演， 对对对，然后那两个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素人，然后另外那个刚好是我们的一个导演去带小孩出去玩啊，然后他小孩在推那个箱子，推那箱子要推着玩，他忽然就策划了一个， 想到了这个点， 玩的过程中突然想到点子，突然就拍了， 突然就拍 了。 我觉得这种灵机一动的这种视频，发现更容易火一些。 是的，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 生活化跟这种搞笑，因为这两个视频其实它都是 搞笑一点 这个领域的，对，结合了。对，就是说这个你会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我在我的生活中若隐若现也有这样的情境，你会产生一些共鸣，然后你说不定你就转发了，就是这个视频关键在于看了的人转发，引发二次传播，才会有更多的人去看，说你看了关了，他看了关了，那就不会有太多的。 那就像卞老师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短视频嘛，有一个短字在前面，你这一分多钟，而且大家平时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可能三秒钟就刷掉了，如果这个内容不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就刷掉了，那是不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短视频你想火吗，你肯定要在前几秒钟的时候 就开始抓人眼球， 已经开始要抓人眼球了，是吗？ 是的， 就是在前几秒钟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丰富的内容去吸引你。 这个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内容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美食的这种，你可能你就需要一个过程，比如你要是做一个菜，它但是用户点开之后就知道你是要干什么。 干什么？ 对，如果用户点开之后三五秒还不知道这个视频在 干 什么，对，就是刚才最早我们放那个就是那个不是说男孩，一个中年大叔那个啊，对，他虽然他是蹭的真好铁，但是他其实我们打开几秒还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哎，是这样的，我一开始看到他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直接滑过去，因为我觉得他太丑了真的很丑，之后 上来盐就没有抓住， 对，盐就没有抓住，我觉得太丑了，夸刷回去了，然后之后过几天看到朋友圈啊还有微博上面就开始狂刷什么真好哥真好体这样，然后我才知道，然后在他知道出名之后我才去看了他的一些视频。 他现在很出名，是吧？ 很出名 啊， 对， 哇，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他真的很感叹，我觉得 火的会莫名其妙， 就会火的莫名其妙。 对， 而且我这个从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我发现这个大家平时的表现欲很强，其实平时都是被压抑了，然后没有一个渠道能释 放 出来。原来的时候就最多发个朋友圈，发朋友圈也就是一张照片的配上一点文字。 对， 然后但是呢，你光是一张照片的话，就像一梦刚才说的，就看到了这么一个人，他肯定会滑过去的。 一个平面。 这一个平面一张大脸， 因为 肯定会滑， 因为说实话，因为现在你不管是美颜效果啊 P 图效果都其实挺强的，其实有的人一开始刷抖音还觉得这些就是颜值很高嘛，就是因为它是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不像是照片的那种。对， 我发现这个短视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还有它的优势在的啊。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关于短视频的优势，那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未来短视频平台。这个因为二位都是这个短视频行业的从业者，不光是策划这个短视频，不光需要内容嘛，更需要这个平台这个公司在进行一个营销啊，或者是宣传啊。那您二位觉得这个做一个短视频的平台，然后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主要我个人觉得就是短视频平台从这个那个2017年开始就是很早就有了，最早可能是在微博上边看到的一些可能打了一些那个像秒拍美拍这种 logo， 对吧？这个它带来的都是一些 PGC 的内容，然后包括最早像那个我在优酷 做那个 PGCA 的时候，他也是，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传播，但是那种传播呢，可能就是他会长一些，然后消费呢来讲，对现在来讲，可能就是不太相同。然后未来短视频，我觉得，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是内容还是要有内容， 就 他可能对他可能有抓人的点，就是比如像帅哥美女唱歌跳舞这些肯定都会有，但是它是一个底层的一个， 对 它如果是再上升一层，可能就会有一些专业性的，可能专业吧，又不是说像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拍成电影那么专业，可能就是刚刚咱们放短视频这种，就是有搞笑的点，然后呢有生活的点，有娱乐的点，然后像现在很多比较流行的，像拍成那个 vlog 形式的，对吧？这种呢，可能目前在一些就是短视频平台，可能时长上有一些局限，但是我觉得未来这个在产品端肯定会打开这块的缺口，因为目前来讲，就是可能更精心策划偏 PGC 的内容，可能并没有说在咱们手机端能够展现得很好。然后未来呢，我觉得像产品端，然后除了大众化之外，肯定还会有一些专业的，就未来我们这块也在做的一个有视频，也是它未来会有一个现在是赛道的模式，跟一些 IP 的合作啊，可能 IP 的合作可能就是我可能跟一个综艺节目合作，然后我们作为它的那个海选通道，然后呢把所有玩的，就是觉得他想上节目的都可以参与进来，比如像恋爱的节目，就可以拍一些就是情侣间的一些，就像刚刚的那个主持人的那个照那个视频就是嘛，对吧？不管什么形式进来，然后作为一个海选通道，通过 pick 的模式，然后可以转发，对吧？大家都有朋友嘛，转发到朋友圈或转发到哪里为你点赞，然后这样，然后会打一个榜。榜出来之后可能有一个直接的晋升，晋升可能就是直通综艺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条件，然后我们这块也会给予。然后像这种模式目前来讲可能还是说不能，就是大众可能觉得还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在未来就是通过产品的升级，然后再通过一些就是现在越来玩的越专，因为现在咱们就能看到很多短视频就随手拍的，之前就随手拍个什么捕鱼啊什么都能火，但是现在就没有人太多人会看那些了， 是 对吧？像之前我在捞精品池的时候，之前做就是等于冷起的时候，有很多池子算法抓过来的都是抓泥鳅的、捕鱼的，然后干农活的。其实干农活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为是农民，对吧？农民是说白了在咱们国家里边算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像农民工人这种视频，他们拍摄出来是他们真正的就是工作的场景，还算能够给大家一个东西然后互动起来。但是呢像一些抓泥鳅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火眼球，对吧？然后可能未来就会更专业一些，然后包括时长，我觉得时长未来也会不会说就是局限于可能十几秒就结束了， 对， 可能它会拉长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长，很长的话可能就是消费这块就会有影响，然后但是我们还想把更专业的内容，然后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这个机构，他们去孵化一些就是比较有能表现力的达人进来，然后参与进来，然后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发展。 对对， 那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未来会专业性更强一点，那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未来我们的这个平台可能会更细分化是吗？把这些内容 我觉得是这样，目前比如像那个市面上的产品，像抖音、微视和那个电流这种，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不应该叫短视频，应该叫小视频。 小视频， 对，应该叫小视频更准确。就是为什么叫短视频呢？可能短视频就是从一开始给大家就是摄入的点就是这个，然后可能就这样叫了，但是其实它更应该是小视频，因为它可能更多的内容都是15秒之内。 对，没错， 这种展现形式。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刷到了一个2分多钟的视频，然后你首先要在这2分多钟都抓住我的话， 那说明这两分多钟你全都要是爆点，因为十五秒我给足这十五秒时间爆点是完全没问题的，我抓住你十五秒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要让你两分钟都一直在看我， 对， 那就相当于我这两分钟的视频要做得更精华一些。 嗯嗯，其实 那这种平民的拍摄是不是就会少一些了？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也会产品端会分开，就是我有像咱们这种比如前屏显示的这个推荐页，可能未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偏小视频测，但是呢我也会有一些账号，就比如说就比较牛的一些引入的一些，它因为是受众人群嘛，比如像泛生活类的，就是像美食的，像这些穿搭的，然后像这个些旅行的旅行家，然后美食家，就这种能打上标签的，他们都比较专业，然后可能需要产品端和算法端的推优，就相当于有一些受众人他是愿意看这些内容的，愿意看这些比较精致内容的，然后这些呢可能通过一些产品的迭代和算法的一些推优会推给他这些内容，就比如像刚才主持人说他不喜欢，就刚开始的那个大叔没有抓住他的点的原因也是因为推给你的内容是你不太 care 的内容，对吧，你更喜欢的可能就是小哥哥小姐姐和一些搞笑的场景，这侧呢未来都会通过智能算法的推荐，因为从去年开始算法就已经说要引领这个互联网这块了，所以说我们也会说持续的就是更新，然后对，然后未来呢可能我觉得像短视频这块可能会有精致的内容进来，但是也不会说是脱离了咱们的大众，当然肯定是接地气的，就算是拍一个可能30秒左右的这个东西，我展现的可能是景色，展现的可能是家乡美，展现的可能是一些美食，一些玩法，就是相当于我去海边我那个潜个水，或者说我划个水，这种东西拍出来就给爱好这些的人铺使出去，然后他们应该也会消费的，是这样。 对，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会不会变得就是更愿意看但是没那么爱用，就是如果你专业性太强了以后 OK 你给我的都是优质的内容，而且你给我的都是经过了精心打磨以后各种美食博主啊美妆博主啊这种博主，然后给你做了优质的内容，可能两分多钟，然后全都是干货，我们说就是里面的内容很多，可能有教学，可能有安利，然后我们觉得这都是干货，但是呢我很愿意去看，但是你要我说我作为一个草根来说，然后我可能不太会去用，就是不像这，因为好多刚才这个岳老师也说好多这个平台都打出了记录美好生活的这个 slogan 嘛，就是大家就是我就随手一拍，我就觉得今儿这个饭不错，就今天我妈做的这个东西特别好吃，然后我就想拍下来，就像发朋友圈一样，我就随便的甩在了上面，所以说就是会不会变得在专业化细分化以后变得没那么爱使用，就变得内容更丰富了，但是用户端的用户体验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用太担心，因为是这样，就现在看来讲，就是前几年直播特别火，对吧？直播特别火呢，之前是直播刚火的时候，只是主播在演，然后更多的用户在看，然后再消费他们， 对，没错。 然后随着这一块的迭代，他现在做的理论上现在做的跟以前可能会更优化了，就是分类很精，对吧，我是游戏的，我是美妆的，我是哪种的都分得很清晰， 对，没错。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素人都会去直播了， 哎， 对吧， 是 直播 的，就像 生活， 就像短视频这块也是这样，虽然说可能我会就是有一些划分，但是呢我产品端可以说同步实现，就是我可以有一些就是比较精致的内容在里面是供用户去消费去看的，还有是一方面是我会优化我的拍摄功能，优化我的这些话题玩法，然后让用户吸引用户去参与，参与进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体现，就是可能这个呢也不是说我们单独，可能还得全领域都慢慢的去迭代，慢慢的去就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因为现在其实孵化出好的一些达人选手其实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这块应该变凶会比较了解， 对， 是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就是专业的内容太多了，这个用户会不会 用的少，就是用它分两个层面。我想主持人提到的应该是，就是他不太会自己拍了。 对， 就是你看这个内容都这么专业了，这吓到我了。 对啊。 但是如果打开之后一看，哎，他拍的还不如我呢，我就会愿意 拍一 个。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就像微博一样。刚才周老师提到了，就是叫vlog 就是相当于我要没理解错的话叫视频博客这种。 对， 我们从 blog 到 vlog 到现在的新的这个 vlog， 这样就是很多人他用这个平台，他看专业的内容是一方面，看别人也是一方面，另外呢他还愿意记录自己的这样一个内容，这个我觉得他并不矛盾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内容好的内容多了，他反而会更愿意去用这个平台， 用这个平台。 对，因为如果它发布的功能、互动的功能这些都健全，加上一个专业内容更多，甚至还有我们赛，我觉得它并不矛盾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内容好的内容多了，它反而会更愿意去用这个平台， 用这个平台。 对，因为如果它发布的功能、互动的功能这些都健全，加上一个专业内容更多，甚至还有我们 有广告以及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以后呢，在我们的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短视频的前世今生。刚才我们聊了好多短视频的优点，还有这个平台的发展。未来我觉得。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心情。 surprise， 莱斯普瑞斯300米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时间来到了9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陶，很高兴又在青年说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一起聊了聊短视频的前世，就是聊聊一个短视频怎么火呀。 对。 然后这些现在爆火的短视频都需要有哪些点啊？ 是的。 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跟我们进行了一一的介绍。 嗯。 我们再来跟大家，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好。 首先呢，您可以是用收音机调到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是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我们的982呢是可以听又可以看的。 对，您可以随时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哎，没错。然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在这个上一时段陪伴我们的嘉宾啊。 对， 短视频从业者周伟老师。哎，你看一个很短的台词，很好介绍。 大家好。 好，我们还有另一位嘉宾是快看虎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短视频的 MCN 资深从业者卞春山先生，欢迎您。 嗯， 大家好。 老师，刚才这个在中间的时候，一梦老放的音乐啊，好像都是大家都叫做抖音神曲。 对， 就是二位怎么看 这 个？ 就是对什么，就是酷狗啊，然后网易云，他们专门都有一个单列说抖音视频的 MCN 资深从业者卞春山先生，欢迎您。 嗯，大家好。 老师，刚才这个在中间的时候，一梦老放的音乐啊，好像都是大家都叫做抖音神曲。 对， 就是二位怎么看这个？ 就是对什么，就是酷狗啊，然后网易云，他们专门都有一个单列说抖音神曲酷，然后全部都是抖音里面的歌。 嗯，那二位怎么看这个抖音这个短视频平台？现在发现有好多歌手之前发歌没有火， 对， 然后想了这么多办法发专辑宣传没有火，结果呢被别人可能无意中拍这个短视频，然后用了这首歌， 对， 哗就火 了，大家一起合拍一起用这首歌。 是的。 你二位是怎么看见这件事情的？ 我这边觉得是确实 BGM 是这个短视频的一个重要元素， 没错， 不可或缺的，就是每一个平台它都会有自己主打的 BGM， 但是呢目前在领域上来讲肯定是抖音做的是最好的， 最好的， 对，因为它是会签很多就是觉得符合它平台调性的一些歌曲进来，就是这些歌曲可能有一些是经典老的，经典老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过来的话可能也没有说太多的一些需要他去付出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像特别就是原创的一些歌曲，青年歌手创作出来的一些歌曲，然后可能就是受众并没有那么大，但是通过一个视频加BGM 背景音乐的一个方式拍出来，就会给人家特别抓心的那个点，可能更多的视频内容可能更多的需要这个音乐去为它做一些就提升，这样才能出来，但是所以说就是 BGM 这块是非常重要， 对，就是音乐相当于一个调和， 对 对，因为很多我看有一些视频里面当中就是一个人在录，然后一个是他拍，然后录出来里面有音乐就是另一种感觉，没有音乐就是感觉很空洞没有意思， 对，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有音乐的话肯定、就是、 整个视频的调性就其实都在音乐上、 对，就不一样，你像那个唱歌跳舞像小哥哥小姐姐展露自己的一些才艺的、肯定是要配 BGM 的， 对 如果不配就特别空洞的感觉， 是 啊，但是像如果是精心策划的一些就是像短剧这种的可能又不需要 BGM， 所以说它都要有自己的点，每个点能抓住他就抓住那个点就好了，然后在音乐这块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一个重点，不管哪个平台他都会抓住，就像比如你做一些就是话题性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一首歌然后让所有人都演绎，根据这首歌来演绎，就比如像一些像红昭愿啊这些比较有特点的音乐，然后可能会对应拍摄出来的视频的效果可能就是有年代感或者那种感觉，对吧，他会响应这个 BGM 然后拍摄的内容然后出来，这样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就是能抓住就是不同人喜欢的点， 我们进一段音乐吧，然后刚才说了这么多抖音歌曲，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抖音歌曲特别火特别红， 好的， 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痴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棵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 一次缘分结一次伤，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的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 其实我们刚刚放的这些歌曲呢，都是这些抖音神曲， 哎，没错， 非常火的。 这三首歌，说实话，这三首歌我听啊，就第一首海草海草，我只听过那一句， 中间那个海草 海 草, 海 草, 海草那一句啊、嗯、然后第二首歌这个只有一句话，确认过眼神遇上 对 的 人， 这是现在比较火的。 然 后第三个呢就是 学猫 叫， 后面我其实都没有听过，然后 就我们一起学猫，一起喵喵喵喵喵， 对，就够了。 对， 就只有这些。然后发现在这个抖音里面，就刚才这个像周老师说的这个小视频里，十五秒，它这个音乐的调性很重要， 很重要。 像这个海草，就是上来就要跳起来， 嗯， 然后这个一起学猫叫，还有就是 对对对， 大家一起模仿 嘛， 女孩的模仿。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确认过眼神，然后总是有那么一个瞬间， 对对， 可能是很尴尬的瞬间。然后它不一定是像那个歌里唱的，是 那 个爱情唯美 的瞬间，温柔的那种， 它可能就是一个 和动物啊。 对啊， 就是和小动物什么确认过眼神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可能就是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局面，然后两个人突然尴尬，然后确认过眼神， 还有两个男的确认眼神， 是是是是，对， 这个音乐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非常重要，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对对。 我们刚才今天分析了各种各样关于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它。拍一个好的短视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好的 BGM， 嗯， 然后像卞老师之前跟我们说的三大要素，有颜、有意思、有这个才艺，然后才能拍出一个优质的短视频，能在这个嗯对。那你们怎么看是这种随手拍的这种事情呢？有好多是随手拍火的，就比如说随手就看了一个风景就火了， 哎，对，那个风景，对， 还有就是随手就拍了一下他爸，然后在那儿躺着也火了， 对，打呼噜啊什么的，啊， 这算有意，我觉得这算有意思， 对对对， 这算有意思， 有的有意思，对，他就很生活化， 嗯， 就有的你拍的会有意思，有的很可能有的是因为无聊，也会火。啊， 什么叫无聊也会火？ 我就拍过一个， 就是 什么叫无聊也会火？我很想知道这个 这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 嗯， 比如最开始那个真好那个， 嗯嗯嗯， 那个有什么意思呢？ 对，没有什么意思， 就没什么意思呀，啊，嗯，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哎，我看到一个特别无聊的东西，分享给你，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很想知道， 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互联网都在说，因为无聊，说大家注意力很缺乏，但是有大把的人是有大把的时间的，就是很无聊， 嗯， 不知道干嘛。 真好。 为什么这些 真好， 啊，真好。 今天学会了。 为什么这些平台会很火呢？为什么什么那个二三线城市好多人他的这个用户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 嗯， 他就会去尝试各种好玩的东西，小视频、短视频平台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你在这上边，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有意思，长得好看，或者说有什么绝活这种，甚至他 BGM 这个最开始他都弄不懂， 他没有 BGM， 对对对， 他就自己说， 那我就好 Happy Birthday， 我就说一个 Happy Birthday， 还带口音， 正好那个人他很可能就是第一次录视频， 嗯， 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 他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视频就是 无意当中 他女儿或怎么样， 嗯， 看他们玩，然后他觉得也有意思，然后就随手拍了 一下， 就 是， 对， 是无意当中， 以后冷场了以后。 对，所以 好， 无聊也是一种，也是一个点，就是我这个东西特别特别 特别无聊， 对，但是我几秒钟我就传递了我这东西很无聊的这种调性， 嗯， 对， 就是他的所有视频都是这样的吗？都是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你没有，因为他们应该都知道、就是、 后来就不就各种变体了。 就是他一开始他所有的视频只要，因为他有好几百条视频、嗯、全部都是像刚才一样那种大头的，而且全都是那个红衬衫，就是你整个 就没有换过衣服，是 这么一下刷下来就感觉整个在刷一个一寸罩一样那种。对，而且都是一个表情。 后来你都去刷了是吗？ 没有，我就是看 人看了吗？ 没有没有， 你有多无聊？ 我就是看人家那个总结嘛，上面就是说、啊、我看了一下，我说我的天呀，我说这人真是一天天， 这也算是奇葩中的一朵， 对， 对 吧？ 嗯，他有自他把自己的一个特点通过一百条这种视频体现出来了。 嗯，对。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然后在上半时段呢，在结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还想问周老师，但是当时我没有问、嗯、我说这个，因为刚才周老师说这个细分化以后可以自主选择，就是我想看什么我不想看什么，现在有好多这个专业化细分化了以后变成这样，但是现在抖音很火，我们看抖音的时候它是它给你推送， 对， 就是他根据他会给你推送一批他觉得有意思的视频、嗯、然后根据你的点赞啊或者是你的观看的这种大数据啊， 对， 算法、啊、 会记录， 对，他会提供记录，然后以后提供的就是大概都是这个类型的东西、嗯、那他觉得你会喜欢，那你认为这种我告诉你你可能喜欢的还有你自己选择喜欢的这两点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点其实就是一个是主观，然后一个就是通过算法去抓住你的眼球这种、嗯、然后其实这种我觉得都需要兼顾，首先算法现在目前应该已经算是领域内、嗯、然后都需要具备的一个东西、嗯、可能目前来讲可能像快手啊像抖音他们的算法现在目前是很厉害的、嗯、就是他推荐给你东西基本你都是比较认可的， 对 啊，然后呢，除了算法推荐之外，肯定也有一些你自己觉得，因为你看他的短视频，可能就是我喜欢这个跳舞的，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赞，他记录你了，然后我喜欢唱歌的也记录你了，但是像这种无厘头搞笑的我不喜欢，对吧？我不喜欢没有点赞的这个记录，然后可能刷过去了，然后我没有消费，然后他这样会记录你，然后未来他推荐给你的可能是唱歌的， 嗯， 然后跳 舞 的， 就更多的是这种。 但是，嗯，会有一种情况是，其实我潜意识里也喜欢生活类 的，嗯，只是我那天不喜欢刷过去了， 只是你没有推给我，然后我也没有看到， 嗯， 但是呢可能通过不同就是比如细分之后可能在其他的一个类别里，比如我在赛道里或怎么样，就是以产品端的形式展现的，我可能在那里面找到了我想要的，找到了我想要之后也能记录你的信息， 嗯， 相当于这个是一个一加一要大于二的一个选项， 嗯， 并不是说我只能单一的靠算法推优，还是我单一的我去直观的我去找单品类的视频， 嗯， 这样的话它可以记录你的多种的操作步骤，多种的那个流程之后，它会推给你就是更加立体性的，你就是更加好了，就是等于这种也有那种也有，然后呢我看过的也有，但是我没看过的竟然也推荐给我，也是我喜欢的，这种就会给用户更好的感觉，觉得哎呦产品很好，或者说是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智能了， 面就更广， 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步一步迭代做的，并不是说哪个产品就会说未来就会引领，它肯定是在这个阶段是引领的没有问题， 对， 但是跳出来之后就不一定，就像之前可能直播映客比较火，对吧， 嗯， 当然现在来讲可能像陌陌也比较厉害了， 嗯，对， 然后像 YY 也比较厉害，在专业领域然后也有很多厉害的，比如像什么虎牙呀这种游戏领域的， 嗯，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就是在不同人喜好他的用户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就是 选择， 对， 嗯， 因为确实在短视频这块目前来讲就是比较能够抓住年轻人， 嗯， 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玩，然后像现在的95后的基本都会玩，我就随手拍拍有什么分享给在我的账号里，可能只目前没有别人看到的同时只有朋友能看到，但是这种的分享模式肯定在普通的社交软件上分享又不一样了， 嗯， 就朋友圈里发的。 对，就刚才我们周老师也说了，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短视频的软件，包括直播的软件。 嗯， 那比如像这种，我们不光是就是拍这种搞笑啊什么，也会出现一些就是比 较低俗的或者是质量不高的一些就博专门博眼球的这样的视频， 嗯， 这样的现象二位怎么看，边老师？ 嗯，像这种呢，首先 MCN 机构自身就是不会生产这样的视频的， 嗯， 就是即使我们再需要流量再需要用户关注，我们也是会从创意，就从我刚才提到那三点去，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和这个行业的这种自律。然后那个更多的呢，那个是个人他其实他没有这个概念，他认为发了之后就有很多人看，然后比如说像火得很早的那个平台，像快手，像秒拍，这些都是因为在用户生产内容这个把关上面，因为现在坦白说用户生产的内容太多了，用户量太大了，每天他一个人传几条内容，因为拍摄内容的成本降低的很厉害，就是说我随便就可以拍一个啊，就是所以现在这个平台呢人力是不够的，就是每一条视频如果都去审核，它压力是很大的， 太大了， 对， 但是它要靠机器去审核，现在没有那么智能，所以就难免有漏网之鱼，然后 一 旦 低俗来博眼球， 对，对，就是因为有的用户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马上涨粉， 对，然后有的那个用户就是你有人发也有人看啊，就是在那个平台上面，如果你把控的不好，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 而且现在这个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一旦你有这样的事件，那马上会被抓出来，然后就会被竞争对手打击你， 竞争对手打击你， 对，甚至有可能就是他没准就是竞争对手给你派来的，对，所以这个平台之间这个竞争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真挺大的，对， 所以如果平台自身就是得加强这种算法，像刚周老师提到的算法提升，要么就是增加这个人力， 就来进行这个审核， 对，来进行审核， 对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里边，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经过人工或者说那个 进行过筛查的 ，对，但是真的是难免有漏网之鱼。 但说到了这个审核，我不太知道这个平台是具体怎么进行操作的，因为审核人的这个眼光不一定符合大众的眼光，就是审核人觉得这条视频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决定推到上面去，让每个人都看到，但是好多人不买账。 对， 就那样，就因为你的审美不一定是大众审美嘛，就你们平台是怎么进行这种内容把控上的操作的？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毕竟不是说专业审核团队的人，然后但是我那个在这个就是短视频这个行业做这么多年，然后包括现在我在腾讯这块做，就我们会有一个强大的审核团队，然后他会通过一审二审，可能最早的审核就是对你账号关键词个性签名这种审核的把控还是很严的，目前现在已经有机器介入了，会有一个机器人帮助审，其实机器人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打一些标签，比如不能有什么什么字， 不能有脏字， 对，不能有什么什么内容，然后 器官啊什么这些 都 没有， 然后这些都会首先通过机器先筛一部分，后续呢我们会有一个安审的团队，然后对视频内容做把控，这个把控可能只是说只要他合格，只要他没有触碰政策，然后就可以进来。然后后续还会有，就像刚刚说是要推优啊、推荐这种， 对， 这种可能又是会在品类和商务这边都会进行把控。比如我这边引进的内容，首先我就会肯定要严格要求，因为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是有一些就是付费或怎么样的，对吧？然后这块呢，我们会对它的内容的精简度、精致的程度做把控。品类那边呢，又会对在它单一品类里边对一些账号、一些视频会觉得打一个击，就是这个内容到底有多厉害。然后比如他账号里边呢，他可能账号级别并不高，但是他账号里边有一两款视频是特别符合这个话题属性的，可能他们就会说拿出来进行一个推荐。然后但是未来更多的肯定还是算法侧的推荐，但是我们会把一些视频是挪到精品池，有一个全量池，有一个精品池，还有一个推荐池，它会有不同的池子，不同池子里的内容就是不同精度 的短视频。 短视频， 对，是这样。然后在安审这块，我们肯定会越来越严格，因为现在确实在短视频这块就是把控上也很严。然后我们这边也会输出给这用户的。啊，也需要是正能量的，然后能带动咱们这个用户正常消费，然后正常拍摄，这是我们的一个诉求点，也是为了要响应咱们短视频行业，然后包括维护未来短视频行业的把控这个风，不能让他说。更多的就是低俗的进来博眼球，这种 肯定 未来都会清楚的。 对，没错，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质量上还是要有要求的。 对，没错。 但如果质量上有要求的话，那会不会就是有很多这个草根的拍摄，比如说草根的拍摄会变少，但是我们自己策划的内容会变多呢？ 这个我觉得不影响，这个不影响，因为我们把控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政策。不允许的一些东西， 只是在政策 对 极端， 但是说我们是有很多尺子的嘛，然后全亮池里肯定就是符合正常拍摄要求，比如画质清晰，别有抖动，对吧？然后不要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字眼出现 就可以， 对，然后这些呢理论就都可以进来了，因为我们对长度对一些这种是没有说太多要求的，对，因为你小视频可能就是十几秒，然后短视频长了可能也是两分钟之内，对吧？然后这些内容进来之后呢，都会有一个细分，就是不同用户会消费不同用户的东西，然后像用户就是用户觉得响应这条视频好拍摄进来的内容，肯定也会在这全亮池里边 储存着， 储存的，就等于到时候就是推荐的时候，可能未来我们会有一个话题，可能就叫搞笑类，就是生活搞笑，对吧？或者是街访这种形式的出来之后，就会机器就会抓取打了那些标签的视频进来，然后进这个话题里，然后在话题里再进行互动，再进行玩。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我们肯定是要面向用户的， 对，要大家 肯定让大家一起玩，越多用户玩，我们肯定 越开心， 对，我肯定越开心， 影响力越大。 是，好。那我们现在时间是9:26，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半点了。半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聊我们的一起爱玩的短视频。不要走开。 咖喱咖 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国博西最难，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 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青年书的最后一个时段。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涛。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刚才在这个1小时30分钟里，我们聊了聊这个短视频的前世啊。 对， 我觉得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应该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未来的发展。 没错， 就是未来这个，因为刚才周老师说这个，说到直播，直播之前最早是映客。这种特别火，刚刚出现了这种 各类的软件， 对，还是直播元年的时候， 对， 但是现在呢变得细分化， 是， 就是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直播渠道，然后每个平台呢可能都占有着某一个领域的强人， 对， 直播强人，然后我比如说我想去看游戏，我可能去虎牙去斗鱼，然后我想去看漂亮的小姐姐小哥哥看才艺，可能去 YY 陌陌，就这种细分化的渠道越来越多， 对，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在未来发展，如果短视频因为媒体嘛，我们这种传媒传播的形式，它只是一个形式，形式会不断的更新迭代，如何让它永远的保鲜下去，您觉得需要具备哪几点重要的因素？ 首先通过我们平台来讲，对吧，我们肯定要优化产品，在产品上然后做到能够让用户一直能够觉得很新鲜很好玩，然后呢其次在内容上面，我们会也会扶持一些就是有看点然后觉得能出爆款的内容，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扶持，然后包括跟一些机构的合作，然后让机构给我们推送一些优质的人，优质的达人，我们通过我们平台，然后通过我们平台可以给他们加的一些附加属性，给他们打一些标签，比如就是第一步可能晋升为一些网红，对吧，然后这个第二步可能未来可以通过我们的不同的玩法，然后上升到可以拍一个短片，可不可以，然后像音乐的小姐姐们可不可以录制一首自己的歌， 这真的就在专业的领域里发挥自己的这个专长。 对，我们会有上升的话，然后比如像演戏这种可不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好，被我们 真的有无锡让你去演， 对，我们可以就是给你吸纳进来，签你也好，还是说给你定制一部短剧也好，这种都是未来的一个上升的玩法。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就是让素人可以让你快速红，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素人101模式。 有没有一种就是全民选秀的模式是吗？ 对对，可以这样理解，因为 我们现在的产品就是已经打造成了有赛道模式。其实赛道模式让大家一听可能哎，是不是有 比赛性、嗯、 其实我们一直在弱化这个，就是全民都可以参加。 嗯， 因为可能有一些很专业的，比如跟一些专业的领域合作的，就没办法说开放赛道，因为我们可能双方都是有一些共同点在里面，然后不能说太开放。 嗯， 但是未来的赛道都会是开放，比如现在有街舞赛道， 嗯， 然后有电音赛道， 嗯， 然后有音乐赛道，然后有小戏骨赛道，然后也有这个表演赛道。这种赛道呢未来都可以进来，进来呢每个赛道有不同的赛制玩法，通过赛制玩法会有上升。 嗯， 就是 top 前几然后晋升到什么样，然后 top 几然后又晋升到什么样，最终 top 一可能直通一些IP 的一拍摄，比如像那个综艺的拍摄，或者直接是定制一部短剧。 嗯， 这种我觉得不同的玩法我们都会去尝试，然后也愿意跟领域内，然后包括一些咱们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合作的机构，然后进行把这些素人能够捧红，然后能够在我们的平台我们的产品里，然后能够让他们脱颖而出。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想做的点。但是我觉得在短视频这个领域里，我觉得未来肯定也会有不同新鲜的点蹦出来。 当然 啊， 嗯， 这些点可能就是要在未知领域我们去探索了。 嗯 啊， 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内容在于，比如说现在抖音大火嘛， 嗯， 然后我发现它有很多的内容，它在于它可以不断的创新去引领这个潮流， 对对对， 而不是只是跟上大家的新鲜。这件事儿啊，我这儿有大家最新鲜的事情，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不像一个新闻发布会一样， 对， 它不是告诉你最新的事情， 对， 而是它在做一些爆款的同时，它在引领这个潮流的发展。比如说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歌叫《一起学猫叫》，大家都在模仿这个《一起学猫叫》，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变体的呀、变版的呀，这种一起学猫叫啊什么，它在引领这个潮流的风尚。你们觉得在这个内容方面引领潮流是不是很重要？ 其实对于我们内容创作这个机构，或者说这个MCN 这个机构来说，我们旗下都是有很多档内容，很多人。就以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最多的时候大概有345个签约的这样的达人， 就创作内容的这些。 对， 嗯， 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类别，有的是像导演团队是一个小组，然后是拍刚才看到的那些内容， 小搞笑的小短片。 对，有的是后期团队，就我们做有一档内容叫快看电影，就是几分钟把一个电影给你介�绍清楚， 介绍完。嗯， 对对对，这个我们做了3000多集。还有呢，就是我们直接签的，比如说我们两位主持人形象都很好，然后愿意跟我们合作，然后愿意在每个月固定的输出多少条内容，啊，对，这是不同的类型。然后，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创作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枯竭。 对，没错。 啊，就你这第一个月让发10条啊，很开心，哎呀，这个事情很新鲜呀。第二个月发10条，哎呀，也可以是吧？一条还有收入。第三个月，哎呀，这个现在拍什么呢？ 嗯， 所以这个对于我 财富枯竭了。 对，我们内容创作的这个MCN 机构来讲呢，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点子，就是我们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一些点子，就是我们会研究别的哪些火，比如学猫叫那个火，是一个是平台的策划， 嗯 啊，另外呢就是说它比较火了之后，就很多机构或者说很多人去研究它，然后会让自己旗下的人去跟拍，去那什么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创意，比如说在搞笑领域，搞笑领域呢，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段子剧，说直白一点，就是把原来的那些文字的那些 段子变成了生活化的， 对，把它拍出来， 立体化了。嗯， 对，你会发现又是一种感觉。你看文字是一种，然后我拍出来呈现给你，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两个段子，有一个可能是即时想，有一个就是原来的那种路人撞了什么之类的，恶搞他一下。 嗯， 其实这种呢，是一类。还有就是比如说游戏类的。游戏类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叫追和者的账号，是完全就做这种就高度原创的那个绝地求生的内容的这种剧情。 嗯， 就绝地求生会有 就是吃鸡嘛，落地成盒这么来的。 对，但是呢，是因为那个抖音有一首歌叫《追光者》很火 啊、 我们把《追光者》这首歌 就给他把名儿改成 《追和者》， 追和者， 然后唱出来。为什么要关注你？不，用户为什么要用你这个平台？就是你持续有不断的新的玩法。那像那个海草，其实应该也就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但是在这个领域你会发现好像是好久 好久 好久远的， 对， 包括知好体也就一个月、现在你会觉得也好久了啊，现在你会想学猫叫其实也是两个月前的， 对， 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 、所以就要求你平台包括靠这个领域生存的人，我们其实是靠这碗饭养活的人，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聊这个怎么变现，其实就是现在很热闹，但是这个怎么转化成钱呀、你那个普通的这个用户能不能靠这个赚钱，然后你 MCN 机构是有哪些赚钱的方法、当然只有这个持续有人玩，你平台 你有这个关注度在这儿，你就肯定有广告的收益嘛， 对，内容创作人你持续在更新升级自己的内容，平台也是持续在升级自己的玩法、才会持续有更多的人去 新鲜的血液去注入， 对，因为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的那个手机的用户量已经饱和了，就是它的增速已经连续几个季度是下降的了，它还在增长、但是增速是下降的了，就是人口红利，因为我们人多嘛，人口红利这个马上就要关闭了，所以就是你要做这种垂直领域细分的或者是深挖下去的这种才会有这种更好的前景，我认为。 那这个变现方式，就如果是素人的话，就通过我自己拍视频，我火了以后才能够去这个 MCN 团队，然后才会去关注你，然后才能进行变现，是吗？ 坦白说不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就是我看你天资聪慧，骨骼惊奇，有成为 MCN 有缘人是吧？ 有成为那个短视频达人的潜质，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孵化，就是就刚才提到的，我们300多个人，签约的达人里边，他可能有大概100多个是这种没有什么粉丝的人，我可以直接把他培养，然后给他去定制一些内容，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比如像主持人已经有10万粉丝了，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群体了，我就去把他挖过来，签到我们旗下。对于这样不同的人呢，就有一些这个比较优质的人，你是要给他发工资的，就是一个月，因为他 是你拍一条视频我要采买的， 对，那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就全职拍这个事情，你就孵他培养他，这样 你不拍我也给你钱， 对，你每个月你要规定他生产多少条，然后多少钱，就是他主要的业务 工资了， 就是这个事情，对，对于那个变现的方式来讲，大概就几类，目前一类呢就是平台的补贴，一类呢就是像刚才你提到的接广告，有流量很大的 接 广告多少钱，还有一类就是带货，就是我在这个节目中可以卖东西 啊，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博主啊，或者是抖音达人啊，都是在上面当什么美妆博主啊，或者什么，他可以自己开一个店呀。 对，我化妆的时候，这个什么牌的？ 这个 很好用，我已经用好久。 下面就可以加入购物车的那种。 对，然后这种呢，如果你没有得到平台允许，很可能是会被封号的。就是同平台的这个广告， 随随便便在我这儿做广告， 对，平台会对 MCN 机构开通广告的权限，就是 MCN 机构旗下的账号，因为它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就是 MCN 拿多少，平台拿多少，然后 MCN 拿到了之后，会分多少给这个达人，都是业内都是有一个成文或不成文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你提到的这个红人或者素人，他们的获得收入的方式，就一个是在成就是有粉丝之前，他可以就是拿一些工资，或者说像我们有视频会有一些补贴，一会儿周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他成名了之后 聊钱了，开始 他成名了之后，就是比如他有1000万粉丝了，那他的这个广告价值和带货的价值 好。 那二位认为这个在节目最后我想问问二位啊，就是认为未来这个短视频的发展，就是因为今天刚才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未来它可能在产品的玩法上有更多的更新， 对， 然后呢另外在内容上 可能要一直保持它新鲜的血液。 对， 您认为就是在未来这几年里面，它是会在产品上更新迭代，就是你的玩法不一样， 嗯， 还是它会就是更倾向于注重内容的，把大量的这个精力都投入在内容上，靠内容来留住这个观众和关注呢？ 嗯，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需要共同推进。 嗯哼， 首先产品上，如果要是说内容有新的玩法了，然后产品肯定要支持内容。就是你如果说新加了一个功能，可能我是可以把我变成一个胖瘦啊或脸型的变化，现在已经有了。比如如果产品不能够实现，然后你这个玩法就上不了。 对， 所以说产品的迭代和这个玩法的策划等于它都要共同推进的。然后可能我们未来就是我觉得在领域内就是对视频内容就会更加要求，可能相对来讲就会 更 加精细 一些。 可能我要求的不是说你多专业的设备， 嗯， 而是说你多精良的内容， 就有内容。 对，有内容在，不能再是，我觉得不能再是说随便拍拍就是就可以 就 可以、 嗯、 就可以能够成为什么什么样 就可以火。 对、 嗯、 我们更想推的是有内容的，然后也有这个新鲜感，能够带引领用户然后一起玩的这种点子的短视频、 嗯、 在我们这块肯定觉得会更好。当然像一些爆火的我们未必可控，就像那个之前跟一位也是老师聊过，他拍的一个视频就是跟我说是他拍的精心策划的感觉特别唯美的那种的没有火，但是呢他拍了一个手指，哎，我四只手指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就五个手指然后怎么攥四只手指， 嗯， 然后 很简单吗？ 四只手指不是啊，不是，他是攥 四只手指， 他是攥全都四只手指，然后 就是攥到里面， 对对对对，然后 是 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是这只大拇指是有的，然后这四只手指变成了三只手指， 哦 啊，然后 猛的一看你还看不出来， 对，猛的看不出来， 这叫有绝活。 对，然后就火了。然后他跟我说，我说其实这个并不能理论算是什么都没有而火的，因为你有这个点能抓住人，就你能这样做，好多人不能这样做，他就愿意看你的视频，看很可能看你三五遍，然后抓住这个你怎么火的，他再去拍。所以说就是这种就是也是有进来内容进来的。 昨天晚上我还看到过一个，就刚才您说到手指这个、我还想到昨天晚上我还看到过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火啊，他有八九十万的点击量， 嗯， 是一个男孩，他做了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一起试一下，就是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把这个中指我们紧贴在桌子上， 紧贴在桌子 上啊，对，然后把中指紧贴在桌子上，然后抬起大拇指， 抬起大拇指 是没问题的， 啊， 抬起食指 是 没问题的， 啊， 抬起小指也没有问题，然后现在 无名指 抬 不起来， 无名指大家都抬不起来，然后他说，哎，其实我也抬不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说。就你没有绝活，你跟我们都一样， 对， 就你也是抬不起来。 但是他发现了问题， 他发现了问题， 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对， 我就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他发现了新大陆，是吗？ 对， 我觉得这也不是发现问题，就周老师刚才不是说吗？无名指抬不起来， 这是抬不起来，对，因为我一放下就感觉无名指是压着我的， 对， 嗯，是受控的， 就感觉它是压着我的，但是其他手指我都没有压迫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抬不起来，但是他能发现这个玩法这个点， 对，我就觉得这个点你看也没有盐，也没有这个意思，然后就有一个很新鲜的省， 他手指好看吧， 也没觉得好看， 好看， 但是我就觉得就啊， 但 这 个问题可能 这就 算有意思， 这算有意思， 对， 是吗？ 他都能归到， 能让你从一开始就持续性的看下去，一直看到结束，看完结束你都觉得哎点，然后才知道他整个一条内容都是点。 对，甚至有的人他是文字的那种诱惑，比如说下面说好，就是比如把手机放到这块也不露自己脸，好多人都说我像杨幂去机场什么都街拍我，然后半天那音乐都已经没有了，画面都没有了，也没有露他的脸，然后下面有很多的赞啊评论啊什么的， 嗯， 对，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抖音的视频都是只有文字，就是我的意思是，它那个画面也是只有 文 字， PPT 视频， 对 PPT 式的这种也非常的火。然后因为它的内容，我觉得还是蛮吸引人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小的文字技巧在里面，就比如说，他说有几件，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然后还是有几件你不得不承认的，有几件你不得不承认的事情。说第一件是，你数不清自己的头发， 啊， 想了想，嗯， 对，然后第二件 是什么？第二件是什么？ 第二件啊，对，然后就看第二件，它都是摆在一起的嘛， 对， 然后它一张一张的在换嘛，然后第二件呢是你不能在这个什么膝盖不动的情况下从坐着变成站着。 嗯 啊，这是物理学嘛，也是正常的。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是你这个伸着舌头的时候不能用鼻子呼吸。然后呢，翻到第四章，你一定在做第三章事，你一定在做上一件事情，一定在做上一件事情，就是我试了，但是你发现自己好像也还可以呼吸的。 嗯， 就其实是伸着舌，然后我那时候我还真的就在试了一下伸着舌头到底能不能呼吸。然后用鼻子呼吸嘛，专门试了一下。然后第四章，你一定在试，对吗？ 这些内容 小套路在里面 都是那个 PGC 机构设计的，因为你正常人不太会去发这样的内容， 算无聊的事情吗？ 不算无聊的事情。这些就是原来那个微博上边转的那个那些转发比较多的那些东西， 嗯， 他现在把它给用简单的低成本的方式把它弄成视频了。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还有好多节目就直接把它剪下来， 对， 然后呢只剪了音频配了字幕而已， 对， 也没有那个视频在里面， 因为没有版权啊，就 啊，只有音频和这个字。 也会被那个追究，但是音频的风险会低一点， 下一些。 对， 那这种就属于把原来没火的节目算炒冷饭吗？内容上的炒冷饭吗？ 其实也不算炒冷饭，它截的那一段一定是这个节目里边最精髓的那个部分。对， 嗯， 啊，就是让你那个用户用最直接的就看到了最好的内容，或者听到了最好的内容。 嗯，发现这个短视频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吸引别人的，这个内容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创新的方式的，而且还是引领这个潮流的发展。 嗯，对，而且现在就是玩短视频的基本都是很年轻的。 不，现在就是我爸我妈也在玩， 也玩是吧？ 真的在玩。一个是看我，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好玩。对， 他们拍吗？ 拍啊，我妈就是拍那个什么换狗头啊什么的。对，她都玩， 有特效的那个。 对，其实现在爸爸妈妈就爸爸妈妈那个辈儿都玩， 对， 甚至什么爷爷奶奶那个辈儿，他会有时候会看， 对，会看。然后因为就是说明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娱乐化，就是而且手机的普及包括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到达了一个那个程度了嘛。 对， 然后但是现在所谓的爆款视频基本除了他们机构孵化的， 嗯， 然后都是我了解到都是基本是一种特别年轻的人然后集出来的点子， 嗯， 尤其是像大学生团体。 对，没错， 他们的想法特别奇特， 天马行空。 对， 嗯，像我们这些像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讲，就是要让我去想一个， 你会被局限在， 对，我会， 因为你看过太多的， 对，因为我都会想这些可以，那些不可以，怎么样去展示，所以说就被很多东西束缚住了。 嗯， 但是他们的开放思维，往往能做出特别火、特别有意思、特别容易模仿的内容。 对 啊，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越来越全民化。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然后共同的推进，共同想玩法，这样我觉得就未来越来越有意思。 就大家一起泛全民化， 对， 然后我们一起想一想这个娱乐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对， 不分男女老少。 对对对， 嗯， 好的，北京时间9:53，欢迎这个今天我们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一起看的那些短视频，它的前世今生未来怎么发展，它到底怎么火的。 是， 然后也希望这个未来短视频能发展的越来越 好，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可以更加的丰富。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放几首这个抖音神曲啊，然后一起看一看这个我们短视频带火的那些歌。 是的，好， 嗯， 提前祝大家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嗯， 拜拜。 嗯，国庆快乐。